职权冲突是指在一个调度中，属于不同事务的两条连续的指量成为相同的数据项，而且至少有一个指量是 RAT 指量。那么这样的冲突会有 RAT 冲突，我们称之为读写冲突，还有 RAT-RAT 冲突是写读冲突，以及 RAT-RAT 冲突是写写冲突。